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让人动心。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Women are married, all the handsome men are gay. You feel deprived. Yeah, are you questioning your size? Is there a tumor in your humor? Are the bags under your eyes? Do you leave dance where you sit? Are you getting on a bit? Will you survive? You must survive. When there's no your life, to abuse and to adore, is it love, it love, it's stuff, or do you need a bit of rough, get on your knees, yeah, turn out the love songs that you hear, cause you can't avoid the sentiment that echoes in your ear, saying love will stop the pain, saying love will kill the fear, do you believe? 来自于著名的坏小子 Robbie Williams 带来一首 Supreme， 走遍世界各地去寻找自己的挚爱，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能够洗掉坏小子之前给我们留下的坏坏的印象哈。 开启的是全新一天的越听越流行，在中午的12:04:59.05哈，再一次欢迎各位玩家的光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欢迎大家，今天我们在中午的一个小时共同继续徜徉在音乐当中，我们来一起追寻音乐给我们带来的魔力跟影子。今天可能会稍微以魔力这样的一个词作为一个主题曲，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说，先继续开启今天中午的一个小时的白日梦哈，来自于茶凉粉，白日梦。 Thank you. 每个人都幻想过自己有一些超能力，或是一些魔法跟魔力，对不对？梦里面什么都有，想到的这些都是白日梦。想改名这边就说了，有没有魔力能够让我不睡觉、不困、不吃饭、不饿？这就是妥妥的白日梦啊！而且每一个人提到魔力魔法的时候，都会有着不一样的联想。我朋友想到召唤神龙，有人想到《家有仙妻》里面的魔力手镯，对不对？还有可能是另外一个神奇的地方，这一个地方叫做霍格沃茨。来自于配乐大师 John Williams 的作品，各位如果是哈利波特迷的话，这样的音乐你一定听到过，它的主题曲在哈利波特第一部与魔法石 The Sorcerer's Stone 当中也是最出挑的一部分的音乐。然后各位如果最近有去到过环球影城，然后在里面随时随地都会听到有这样的音乐的氛围来进行一个包裹，对，仿佛自己真的置身霍格沃茨当中。为什么突然想到这样的一部经典的作品啊？你可能是书的读者，你也可能是在之后通过一系列的电影爱上了哈利波特，是因为他们现在20年后再一次重聚，来庆祝哈利波特上线20周年。就好像之前我们在去年提到的这个老友记什么多少年重聚似的，这一次是整个的霍格沃茨里面所有我们曾经见到过的一些会施展魔法的小魔术师们全部这一次长大成人，你能看到每个人都有很大的变化，重聚在一起，新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他们的重聚，有点像访问纪录片的感觉，在上个周末吧正式上线。然后我刚看了一个开篇，还没有完整的看完，因为还真的蛮长的，差不多有1小时40分钟左右。虽然没有之前我们最爱的 Professor Snape 斯内普教授，但是能看到其他所有的主角重新走到一起，相拥，甚至会感动会哭泣，还是让人觉得百感交集的。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整个的他们的二十周年重聚纪录片的一个开篇的音乐，在里面呢，画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个熟悉的面孔突然出现。当然，第一个所有人都会惊呼叫上名字来的就是 Emma Watson， 赫敏的扮演者，收到了请柬，收到了邀约，所有人都赶奔火车站。我们现在就听到的刚才是火车即将要出发的汽笛声。重新踏上火车，然后大家走在每一个包间里面，然后去拥抱那些曾经熟悉的面孔，在里面能看到罗恩的妹妹，还能看到那一对双胞胎兄弟。差不多就已经火车到位了哈，所有人下了火车之后，你能看到走进他们最熟悉的那一个在电影里面出现他们用餐的那一个大厅，只不过在里面的设置并不是这种我们平时在电影里面看到的长条桌了，而推开大门以后看到的是有很多戴着面具的人好像在进行一场化妆舞会的感觉，还是蛮优雅的。然后有很多学校的老师跟这些我们熟悉的教授的面孔哈，在那边都是举着香槟杯，然后跟大家一起热络的交流 social 哈。好，这样的一部算是20周年重聚纪录片，然后各位如果你是哈利波特迷的话一定不能错过，因为有很多台前幕后的故事的讲述，包括最开始怎么定的这几位小演员来进行出演，这些年过程当中大家有着怎么样的生活，人生上的变化，因为这部影片又给他们带来了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全部都会在里面展现出来，还是不错的。我们知道那个原书的作者 J.K. Rowling J.K. 罗琳 这次没有被邀约来参与，但是我们依旧能够看到他之前去参与到一些相关问题访问的画面，他会写上录制时间是17年还是19年之类的，总之就是他的戏份也是会有的，还是蛮完整的一次重聚。当然更多的也有我们之前很熟悉的电影里面的经典的片段跟桥段哈。所有的访问然后在网络上的传播，然后大家看到以后觉得最感动的就是赫敏跟罗恩两位扮演者在一起进行交流追忆过去时候的一段对话。 I think because I've watched you grow up, we've watched each other grow up, we grew up together, we're family. We always will be, we don't need to see each other. Even though we don't see each other all the time. 说我们都是陪伴着对方眼睁睁地看着对方长大的，这么长的时间在一起真的就好像是家人一样。然后最后洛恩非常深情地对赫敏说了一句 I love you, 我爱你，这个时候两个人都抑制不住的泪水突然涌下来，拥抱在一起，然后又笑又哭。好，这样的一个感动的画面里面会有很多承载着我们每一个人回忆的感动，然后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一次他们的重聚，好吧。来，听到了一首歌曲，同样也是充满了魔力，来自于 Coldplay。 他们在所有的音乐当中我觉得最好听但是又最没有被高估的一首歌曲就叫做 Magic， 魔力， Coldplay。 Call it magicCall it true, call it magic, when I'm with you, and I just got broken in. still believe in magic. Oh, yes, I do. Oh, yes, I do. 乐队嘛，他们的音乐其实场景感都会很强，一直以来他们所保持的一个状态就是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很多的音乐在背后你都能听到很强烈的异域风情，而这些异域风情也是源于他们自己可能走到世界不同的角落，在追寻着一些情感上的变化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音乐上的呈现哈。所以我们也希望在越听越流行全新的这个节目当中能够带着各位我们走到不同的一些幻想的世界，有可能是实体的一些在城市当中的角落，我们一起去追寻音乐的影子。今天我们把各位通过音乐的方式来带入到一个自己幻想的小小的世界当中，刚才的这样的一个魔力的魔法世界相信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在看到这些演员在长大的变化之后呢，好像他们也全都是在经历着我们自己从小的一个梦想慢慢到大的一个生发，也是承载着我们那些在自己的幻想世界当中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来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牛奶咖啡，只有我们知道的地方。 忘记了约定。

里是景山， 这里是北海， 这里是钟鼓楼。 聆听大美中轴，倾听时代神韵。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打开耳朵，追踪音乐流行趋势，放眼北京，探寻都市生活潮流。 I want it all. 节奏触动心率，音乐连接生活。周一到周五，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越听越流行。 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去留住这个瞬间，在来不及挽回之前。其实不需要深刻的语言，趁现在还有一点时间，就当是最后一次，再一次和我去冒险。我替你划过发尾的指尖，还有冰镇汽水的甜，猜不到你给谁写对这海风的明信片。哦，可不可以再专心一点，请你不要心不在焉。黄昏夕阳还有愿望没实现，能不能和你竭尽全力奔跑，向着海平线，余晖消失之前都不算终点。消失之前都不算终点。 谁不愿意去海边呢？这样的一首歌曲也同样充满了魔力，好像很有号召力一样哈，总是想听到这首歌以后直接奔赴海边，关掉麦克风说走就走哈。其实在海边也会给人带来这种完全不一样的自然场景，会让人有着不同的自己，魔力一般的幻想，身体会不由自主的可能跟着旁边的人一起奔跑起来，体会在沙滩上的那种烫烫的沙子夹在脚缝之间的那种颗粒感，会很舒服，对不对？好像自己在做一个什么沙滩 SPA 的感觉，然后同时在前面你看到广阔的大海，其实可以是它的遥远深邃，好像你又能看到它的尽头，那种尽头真的就是天边，真的就是世界的尽头。但你也知道，真正踏上这一片海域之后，在未来是迎接着绝对的无限的空间，不管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对吧？就有一种好像这种在宇宙当中飘摇的感觉。所以这个大海总能给人带来这种自己每个人不一样的理解的想象的状态。接下来我们也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跟城市，基本上就是这一首歌曲它 MV 所拍摄的城市，也是它带来的那一种纸醉金迷的感觉，那就是拉斯维加斯。对，拉斯维加斯这一座城市也好像是一座魔力之城，因为我们都知道在里面，我们不提它最知名的那一个部分啊，能看到这可能是世界上所有的这种霓虹灯牌啊，然后包括一些小小的彩灯效果最集中的一座，都不像是城市，更像是就那么一片地面哈。然后在上面高楼林立，在里面会有各种精彩的演出，从魔术对不对，再到音乐，最近 Katy Perry 就在那边来进行自己的驻唱演出，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手，或是在自己最鼎盛的时刻，或是在自己可能都已经到了光荣退休的年纪，会来到这样的一座城市里面来开启自己的常驻演唱会，也是很多人追寻在现场演出或者现场看演出的人生当中必去的一站。很有幸当时地铁也去那边看了一场演出啊，只不过是这种音乐节的形式，同样也是很 happy， 众星云集。这一天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之前的这种音乐节的演出，群星云集的感觉。听到了这一首歌，带你进入到这种状态，24K 金的魔力，来自于 Bruno Mars， 火星哥。We're gonna check it out. Let's go. Everywhere I go, they be like, ooh, so bad. Ah, woo. Every Magic Head to Toe Show Player， 欢迎所有的玩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幻想空间哈，这里是全新在2022年开启的越听越流行，我是王维，我是 DT， 我是 DPD 哈，继续中午的做梦时间，来自魏晨白日梦想家。 往日伤心，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苏醒，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无情，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路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今天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与梦相见。注定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电视声寂寞，别怕别开心，征服最壮丽的风景，燃烧的才是年轻，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教我学会如何不放弃。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不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 绝对不后退，坚持过才不会后悔，相信有一天我会带着梦想起飞，梦想照进现实才完美， Come on never ever， 绝对不会后退。 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不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清晨直到天黑， Do we now, do we now, here we go，绝对不后退，与梦相见。 就够劲儿哈，这就是音乐自己生发出来的魔力，带着一些放克的节奏了两首歌的连续播放，它能给你带来的就是忍不住要跟它一定摇头晃脑这样的一种状态跟感觉。顺道的是越听越流行，没错。然后在2022年开始，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我们会进入到不同的场景，我们会进入到不同的城市，通过音乐的方式一起来追寻节奏的影子，好不好？在今天中午呢，我们刚才已经连续两首让大家蹦得起来了，我们从拉斯维加斯那样的一个纸醉金迷，白天又是那么的阳光充沛的地方，稍微往后撤一撤，因为今天毕竟主题是魔力。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说，好像提到魔力又会想到另外一片 Magic Land，那就是指环王，是不是？ 时都在幻想精灵王子的画面，可以是精灵王子，可以是精灵公主，但是所有的这些画面当中好像都蒙上了一层白纱，这一层白纱更像是一层看不透的光芒，是一层雾气，然后就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极强的神秘感。这样的一首歌曲也算是刚才我们好好的运动完了之后来进行一个放松的环节，好吧，放松过后，今天我们也是在精灵园当中把所有的这些魔力收工，越听越流行，时间过得就那么快哈。今天又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怎么回事？还是有一点觉得没有尽兴。没有关系，我们在未来每天都会在中午的时间段来陪伴各位，好不好？12点到下午1点，越听越流行。我是王威，我是 DT。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另外一种会给我们带来魔力感觉的，那就是爱情，来自于简弘亦的一首歌曲。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也无法尽情地抒发完我们对于音乐的喜爱，我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我们对于在中午这一个时间段相爱的陪伴哈。再次感谢各位在过去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一起来听歌，一起来分享你的想法。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这个听天 FM 聊天室来留下你对每一首歌的感觉，你最近发掘的一些新鲜的声音，当然也可以到微博跟短视频平台来关注到 DT， 我们在上面可以会有更多的后台的交流，是不是？974王维 DT， 口字旁唯一的维是微博，然后这个短视频是974 DT。 那我们就跟各位明天再见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拜拜。 我唱遍所有情歌，爱是一个人哭笑不得，当爱已成往事，你已不再是我的。就算我唱遍所有情歌，爱是一个人哭笑不得，爱如潮水不如 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开播8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的支持与信任，